来吧，来吧，和我共舞， 一起 tap。 要说这首曲子时间可长了，诞生于1903年的一部音乐剧，叫做《火之滩》，而这是一首经典。它为什么一开始带来这样的音乐呢？让我和你共舞，在这小寒的节气里。而今天其实也是2022年工作日的第二天，但是却是星期三。爱古典流行的你还记得周三是什么？电影音乐。所以在电影当中的那些舞蹈，这支探戈你记得吗？其实它是一首经典探戈，在很多的音乐当中，其实呢探戈也会存在在不同的历史当中，而电影当中也有不少舞蹈的情节啊。要说最有名的电影当中，探戈要数那首《闻香识女人》当中的一步之遥，当然那一首也出现在很多的电影当中。在今天的古典流行是周三电影音乐时间，我是想在一开始和你热情共舞之后，我们来听听那些令人伤感的、动人的、记忆犹新的那些电影音乐。而且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答应你，我们要听一些法国浪漫的音乐。 Ma chanson pour toi Je la voudrais si belle Que les fleurs autour d'elle Viendraient chanter en cœur Ma chanson pour toi Je la voudrais si tendreQu'on ne pourrait l'entendre Sans en verser des pleurs Ma chanson pour toi Tout comme une prière Marquerait d'une pierre Notre si bel amour Ma chanson pour toiJe la porte en mon âme Et jamais c'est son drame Elle ne verra le jour 这首歌选自法国电影音乐作曲家 Francis Lai。 在上周，其实也是在去年，我和你分享了弗朗西斯莱的很多电影音乐，包括爱情的故事，包括法国十三天。那这里是那部当男人爱上女人。听着这一首相送，它的名字叫做很早以前。听到这首歌，我倒想到一句词，生活太多苦，风刺动我的骨。 Moi, j'y mettrais ton rire En guise de refrain Ma chanson pour toi Pour préciser le thème Finirai par je t'aime Si j'en voyais la fin Ma chanson pour toi Je la voudrais si belle Que les fleurs autour d'elle Viendraient chanter en cœur Ma chanson pour toi Je la voudrais si tendreQu'on ne pourrait l'entendre Sans en verser des pleurs Ma chanson pour toi marquerait d'une pierre notre si bel amour. Ma chanson pour toi, je la porte en mon âme, et jamais c'est son drame, elle ne verra le jour. 这首很久以前，老夫也在说，人生如逆旅，唯有爱，如同黑暗中的灯火，又如夜空中璀璨的星辰。在小寒的节气中，这样的音乐带给你温暖吧。 Quand tu es là, se brise et peu à peu s'endort. Ma chanson pour toi. Si je devais l'écrire, moi j'y mettrais ton rire en guise de refrain. Ma chanson pour toi.La fin. 弗朗西斯莱以电影配乐而闻名，他1970年他是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原创配乐奖以及金球奖的最佳原创配乐奖。他创作的音乐和以往的过去的那些作曲家有些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的电影当中除了原声的音乐以外，他创作了很多的歌曲。对，在以前的作曲家之前，其实呢，你看在1970年之前，大部分的电影音乐原声虽然也有很多，但是呢一般也都不尝试作曲家们自己来创作的，或者是应用现成的歌曲，或者是请一些歌手明星来创作歌曲，或者是电影当中只有一两首主题曲。但是弗朗西斯赖不同，他除了创作那些优美的原声配乐，还有那些动人的歌曲。 Alors tant pis, je reste ici. 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 歌词的吟唱也更是 Francis Lai 的特点。 Piano bar quelque part du côté de Saint-Augustin. Piano bar, il est tard. Et moi, je pense à mon destin. 除了一开始我们听到的这种哼唱，其实整首歌声中一定听出了他只唱出了一个词 Piano Bar， 是钢琴酒吧，也是选自这一首很久以前在 Francis Lai 我们熟悉的上周听过的他的电影当中我们听过了爱情故事，而在今天我们这里听一首他也是创作很有名的作品，叫做法国十三天。 不 行啊，有的朋友说了，吃糖多了有点腻。是，弗朗西斯赖的音乐真的是很甜蜜，所以不得不换一个风格。刚刚我们听过了几段法国音乐，听到了弗朗西斯赖很甜的音乐。接下来呢，我也带来一部我很喜欢的电影，那是华沙协奏曲，选自《危险月光》。以前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华沙钢琴协奏曲》。这部电影虽然已经不演了，它是一部二战期间的电影，英国电影，但是其中的很多音乐却留下来了。可惜我们很少听到除了《华沙协奏曲》之外的这部电影当中的其他音乐，所以我在这里呢，给你带来这部电影当中的原声。 Thank you.

这样的哼唱让我们待到了电影音乐的下面的部分，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古典也流行的主持人古月。在今天呢是周三电影音乐的内容，那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这些浪漫又温暖的电影音乐，同时还有一些包括夹杂着经典的古典结合的电影音乐。像英国类型的电影呢，就是我们现在听来，即使是现在很多的一些包括像唐顿庄园这样的剧集，很有这种英式的风格，一下子就会想到那样的庄园，那样的室内乐，那样的古典情节。而说到法国呢，法国电影就是很有浪漫的感觉，其实呢这是当时六七十年代的曲风，那时候的电影音乐，我觉得电子音乐到今天又有着复古风潮了。都说时尚在轮回，在复古，音乐也是这样啊。波萨诺瓦，看也是这样的哼唱，选自弗朗西斯莱，它是一种风唱哼唱，跟对，这其实是埃尔兹卓宾的经典的波萨诺瓦。这种 种加爵士的桑巴，后来就成为了波萨诺瓦。这种风格其实也是和当时的法式情节还挺相吻合的，只不过不同的温暖，不同的爱意，不同的浪漫。 Faire une samba sans tristesse, c'est aimer une femme qui ne serait que belle. Ce sont les propres paroles de Vinicius de Moraes, poète et diplomate, auteur de cette chanson, et comme il le dit lui-même, le blanc le plus noir du Brésil. Moi qui suis peut-être le français le plus brésilien de France, j'aimerais vous parler de mon amour de la samba, comme un amoureux qui n'osant pas parler à celle qu'il aime, en parlerait à tous ceux qu'il rencontre.J'en connais que la chanson incommode d'autres pour qui ce n'est rien qu'une mode d'autres qui en profitent sans l'aimer. Moi je l'aime et j'ai parcouru le monde en cherchant ses racines vagabondes. Aujourd'hui pour trouver les plus profondes, c'est la samba chanson qu'il faut chanter.Gilberto, Carlos Lira, Dorival Caymmi, Antonio Carlos Jobim, Vinicius de Moraes. 相送的感觉，但是加入了 Bossa Nova， 更是加入了 Samba 爵士，这就是那个时代其实诞生的很多音乐的原因。当几种混合在一起 ，mix 在一起，就产生了新的音乐的语言 Bossa Nova。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与流行，在今天为你带来的是电影音乐。其实说到电影音乐，同样是法国人，在过去的那个时代，我们可以感受到法国电影当中的浪漫，而越来越接近现代，好像现实主义的爱就越来越多，爱中也更增添了很多的深沉的意味。我们这里听到的是法国电影《两小无猜》。 《两小无猜》虽然是一部爱情电影，但是也叙述了很多生活中的无奈。听到音乐的感觉，你会把这种爱放在其他的方面，而音乐好像也给人以启发。在音乐中，你看到时光的味道，在音乐中也会想象出自己过去看这部电影的感觉，或者在音乐中你想到你曾经的生活。这些音乐可以伴你哭，伴你笑。有时候我们看电影会被触动，而看文字也会感受到文字散发出来的声光影的多种语言。而音乐呢，在音乐里你可以看到画面，可以让你看到那些眼睛里闪着灵光，还有兴奋的样子、快的样子，或者是哭泣的脸。这位作曲家是菲利普·罗比，他和法国导演欧荣合作了很多部影片，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欧荣的第17部长片。这首叫做 Franz， 是弗朗兹，由法国的第四电视台出品的剧情类的影片，弗朗索瓦·欧荣执导。而其实在这里面，弗朗索瓦·欧荣与菲利普·帕佐共同担任编剧。而说到这位作曲家 Robbie， 他与欧荣合作了很多部电影。那先说说欧荣吧，他作为法国当代影坛最具世界知名度的导演之一，他身上有很多争议的标签，但也是因为他的那些电影有个性，所以呢也是备受世界影迷的喜爱。弗朗兹是在2017年曾经在第7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单元放映过，这是 欧荣的第16部长片。影片讲述了德国女人安娜的未婚夫弗兰兹在一战中阵亡，为了悼念他并且陪伴爱人，安娜搬到了弗朗兹的父母家，开始跟两人一起生活。但是一位神秘的法国人阿德里安突然拜访了，来到了这个小镇，他默默地为弗朗兹墓碑来致哀献花。两个人交谈后，安娜得知阿德里安曾是一位法国士兵，与弗朗兹是好朋友。是，你想象一下一战当中的德国士兵与法国士兵，他们两个人曾在战前一起在巴黎学习。得知阵亡后，拉这个朋友阿德里安来悼念。所以 Robby 创作了很多这样的入心的电影音乐，像在12月31号我给你带来的那部电影西线无战事当中的那一首，也非常动人和入心。可能你想象不到，它是一部动画片，也好早就想带给大家，因为它也是挺早的一部电影了。我印象中它叫《疯狂约会美丽都》，不知道你看没看过，一部法国电影。这部电影呢几乎没有对白，而是以画面和音乐来展开情节的。故事呢虽然不算新鲜，试着看的时候觉得有点像好莱坞的惊险片，但绝对不是。因为呢其实它影片当中的风格是区别于好莱坞的，